会伸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这一讲呢主要给大家讲为什么糖尿病容易合并高脂血症。我们知道这个糖尿病合并高脂血症其实跟胰岛素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当糖尿病的病人缺乏胰岛素，或者糖尿病没得到满意的控制的时候，脂肪组织中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活性就显著的降低，然后就使得甘油三酯的代谢缓慢，就清除，使得甘油三酯的清除发生了障碍，所以血清中的甘油三酯就增高，导致了糖尿病高甘油三酯血症。我们前头讲过啊，糖尿病的高脂血症主要表现在甘油三酯的升高，特别是年纪大的老年朋友就更是这样。当糖尿病这个体内水平增高的时候，这个多见于肥胖型的糖尿病病人，或者是注射这个胰岛素超过胰腺的正常分泌量的时候，就造成了外源性的高胰岛素血症。这个时候血清胰岛素水平升高，就促进了肝脏对甘油三酯的合成，就导致了内源性甘油三酯增高血症。所以糖尿病病人呢，体内胰岛素的多少它跟高脂血症有着直接的关系。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呢，它这个发生脂质代谢特别的多，而且那个特别的常见。在饮食中啊，这个高饱和脂肪酸和高胆固醇，缺少运动啊，或者是抽烟特别多，饮酒量特别大等等，这一类的病人呢，出现的糖尿病的症状并不典型，但是呢往往他一来的时候就是脑血管意外了，或者是脑血栓了，然后就是冠心病心梗了。到这时候来就诊，那反过来做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呢，这些病人呢，特别是在老年人中，这个甘油三酯出奇的高，特别的高。所以他们在平常呢就应该限制糖类食物，特别是碳水化合物的这个摄入，然后呢要控制体重，这样使糖尿病并发高脂血症的情况呢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而且呢就是现在的研究就发现了，比如糖尿病病人他这个控制不好的时候，特别是二型糖尿病病人，由于长期高血糖的状态，就各类血脂蛋白发生不同程度的糖化，脂蛋白的颗粒中载脂蛋白糖化就可以改变它的生物性质，比如这个糖化会加速脂蛋白的氧化，影响脂蛋白在体内的代谢。有人这个研究就表明了，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轻度氧化就可以降低跟受体的亲和力，而导致低密度脂蛋白的清除的速度减慢。这个甘油三酯啊，我们知道啊，在这个身体内啊，特别是这个糖尿病病人，低密度脂蛋白里头甘油三酯也是非常高的。 它们在人体的代谢中啊，波动是很大的。常常呢，就是随着环境因素，尤其是饮食的因素改变，即使健康人，他的这个就是饮食改变的情况和其他外界情况变化，他也这个变化的非常悬殊。甘油三酯升高，因为糖尿病的这个高脂血症主要表现在甘油三酯的增高，而甘油三酯的增高，现在的研究肯定了跟动脉硬化，特别是脑动脉硬化、冠状动脉硬化，特别是冠状动脉硬化有着直接的作用，而且它作用是肯定的。主要是因为一个遗传因素，如果你父母亲都有个甘油三酯增高而引起这个，而你本人常常可以呢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也就是甘油三酯增高。再有就是饮食和营养，吃的太多了，发胖了，或者过多的吃甜食，这都是引起甘油三酯增高的原因。运动少，运动是非常好的降甘油三酯的一个途径。由于这个某种原因中断了比如原来运动后来中断了，这样就引起了甘油三酯明显增高。从这一点上就说明了你这个运动减少，如果运动少了也会甘油三酯增高。除了生理和环境原因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疾病，比如糖尿病啊、肾病综合症啊、痛风啊、胰腺炎啊，还有肝硬化、肥胖等等。下面呢我就主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高脂血症有什么临床表现。那么从这些表现呢，你可以自己啊仔细观察，找找蛛丝马迹，可能你不去查也知道自己是高脂血症了。这个黄色瘤是一种异常的局部皮肤隆起，还有呈这个斑块或者结节或者丘陵状的，它的颜色啊可为黄色，还有橘黄色或者棕红色，质地比较软。这个黄色瘤呢常常在上下眼睑，就是眼皮的上下和四肢的关节、足跟部和臀部的这些部位出现。眼睑周围的脂质沉积一般见于眼的内齿部，就是靠近鼻梁这儿这部分。随着沉积范围的扩大，可以逐渐呢就形成了整个的眼部，以至于不得不做一些整容术才能把它去掉。但是如果高脂血症没有被控制，黄色素瘤啊，就是你做了美容把它去掉了，它还会复发。黄色瘤呢，内容主要是胆固醇或者胆固醇酯以及组织细胞的坏死的一些物质，是血浆中富有胆固醇的脂蛋白，比如乳糜微颗粒啊和低密度脂蛋白的代谢的残粒和被氧化了的低密度脂蛋白被局部的皮肤啊。黄色瘤的产生是严重的高脂血症皮肤方面的表现。高脂血症临床的表现分成两大类，一个呢直指在真皮内沉积成黄色瘤，还有一个就是脂质在血管内皮沉积所形成的动脉硬化，产生的冠心病和周围血管病。这个黄色瘤呢，它长的部位呢是非常非常多的，你比如在我们除了皮肤刚才讲的有隆起的以外，还有就是肌腱黄色瘤，是用特殊的结节性的黄色瘤，常常在足跟啊、手啊和足背部的肌腱部，还有就是三角肌的肌腱部，它是圆形和椭圆形的皮下的一个结节，而且呢它跟上皮啊连接边界清楚。这些黄色瘤啊常常有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还有就是我们的手掌的横纹黄色素瘤，是手掌跟手掌的线条呈扁平的一种黄色瘤。还有结节性的黄色瘤好发育这个肘部啊、指关节啊、还有髋关节啊、臀部，发展比较缓慢，是圆形的结节，大小不一啊，边界清楚，而且质地呢也比较柔软，后期就比较硬了，这是鉴于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还有就是这个扁平的色素瘤，就是我们看前头讲的在我们眼睛的内齿部和皮肤的边缘。再有就是角膜弓，又称这个老人环。如果你40岁以下就见到了你这个有老人环了，就像鸽子的眼睛一样，在这个黑的眼圈旁边呢有一圈灰白色的。如果你是40岁以下就发现了有这个症状，你肯定是个高脂血症，而且以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多见。再一个就是血脂症的眼底病变，是富含甘油三酯大颗粒沉积在我们眼底小动脉上引起的折光反射，是严重的高甘油三 是所引起的。所以这个这个高脂血症啊，在我们临床上啊有这些表现，你自己可以啊查一查，经常的摸摸自己身上哪儿有这些硬结节，也就是表明了有这个高脂血症。当然高脂血症的人呢，一般的来讲，如果不去做体检不抽血，那确切的你的哪一部分的血脂高还是做不到的。因此呢，每年的体检呢一定要去做做，特别是呢有基础病的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家族史中有这个代谢综合症的这些人呢，更应该特别的注意。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在我们祖国医药学的保护中啊有悠久的文化，特别它也是一个精品，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啊，不管是从在古代还是现在都非常偏爱灵芝，所以给它美好的寓意，说它吉祥啊、富贵啊、长寿啊，而且呢有很多年画都是你比如这个回头鹿叼着一个灵芝，或者是老寿星手里拿着灵芝，就说明了灵芝呢对人的健康非常有好处，可以长寿嘛，长寿都是健康的人才可以长寿呢。虽然它是一种文化，虽然是一种寓意，但是现在的科学的研究啊已经证实了，西药学已经证实了灵芝的药用价值，那么它所得到的结果呢跟我们在古代我们的先人用来临床上用所得到的结论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因为现代医学科学研究呢就发现了灵芝它十大类150多种的药理活性生物活性营养成分非常全面的物质非常多。你比如它有这个丰富的蛋白质，还有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氨基酸、生物碱、生物总碱、核苷、腺苷和腺苷类的东西，还有甾醇类的东西，三萜类的化合灵芝酸，以及无机元素，以及常量元素和维生素。那么这些许多的有效成分能够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抗衰老，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在我们身体里双向调整起作用的。因为灵芝本身呢，它起作用不是对某个症状、对某个病，而是通过了对神经、内分泌、免疫三大系统的稳定，就使着我们身体各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得到平衡，这种平衡就使得我们身体呢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而它主要的作用啊，你比如对我们免疫功能，能够保证我们免疫功能的三大功能，比如去预防来犯之敌，然后呢使我们身体的内平衡得到稳定，还有使着我们这个免疫监视功能，就是让这个细胞突变能够得到早期的抑制。那你像这个如果经常用灵芝能得到这个，我看一般病啊、常见病、多发病啊，甚至一些疑难杂症啊，不会来过早的找你或者过重的来找你。再有就是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稳定我们身体各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发挥他们的潜力，然后呢就使着灵芝的这些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呢，就使着我们身体里对外环境和内环境所造成身体的损伤得到非常好的一个修补。所以在这个研究灵芝的人啊，就发现了是灵芝是一个非常好的有效的一个滋补强壮、健身防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理想的一个药物。因为200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已经把它纳入法定的中药它对常见病、多发病啊，甚至疑难杂症，在预防上、在消除减轻症状、一个促进康复和自愈能力上都由于它本质是调节我们三大系统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的平衡和稳定，然后造成了我们对于一些疾病早期状态的出现就达到了这个消除，所以能够使得我们得到健康。而且呢这个灵芝啊，它不单单是对哪个器官，那么特别是像灵芝酸，它有非常强的药理活性，止疼啊、镇静啊、抑制组织胺的释放啊、抗过敏啊、可以消炎，还可以解毒保肝。同时呢它在这个稳定神经系统的功能上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灵芝多糖它又能够促进核酸和蛋白的合成，同时能够促进我们身体各内分泌腺体分泌量足，生物效应平衡的激素，来使得我们的新陈代谢